佢叫阿基，个名唔易记，但系一见到样你就一定会 哦。 佢做过恶霸、匪帮，仲有芥兰强 哦。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请嚟斯斯顺基。 你喺无线嘅日子又点样样咧？ 艰苦啲，用艰苦去形容。 点解咧？ 嗰阵时我亚洲，我一日六早七早，喺无线嚟讲六日都唔得一早。 哦，我即系做嘅戏 太多人啦， 我做嘅机会反而少咗。 咁你做开嘅唔做嚟，嗰时都啰啰挛，唔知做咩，啲时间唔知点打发，点样安排咁咯。咁又变咗嚟讲，又出嚟捞下戏班咯。咁有机会去走下跑下龙套咁咯。 哦，即系你两都有 增加啲收入啦。 系， 咁即系话，其实喺 TVB 签咗约之后，搵嘅钱唔够喺 ATV 咁多，系咪噶？ 好似冇点样计过， 只不过你就空闲时间多咗啦。 空闲时间多咗就唔惯啦。 系， 咁啊，最尾咧就喺1992年咧就 TVB 咧就识咗嗰啲啊导演啊，但嗰阵时嚟讲净喺呢度啊嘛， 系广播度吓，77号啊。 咁啊，上个上边咧啊学。Eddie 啊，剪片啊， 哦，你识嘅，哦， 嗰阵时跟啲导演学咯，嗰阵时成日拍机嘅，啧， 吓，我知，系啊，呢个我都用过以前， 我哋做嗰阵时都用呢个，咁啊，跟住阿铁叔啊，即系黄铁啊、黄喜啊嗰啲，啊，唔系拍戏嗰个黄喜， 系， 啊，摄影师啊，跟佢学下拍嘢咁啊，咁啊，买部机就出嚟投身拍粤剧。 哦， 咁啊喺粤剧界咧，我哋头一部拍粤剧嘅制作公司啦。 哦，即系你自己跟住就买咗啲机器，就开咗制作公司，就帮啲 粤剧新人 就去拍嘢啦。 啊， 哦， 咁啊谂住自己唔做啦，都望啲戏班能够睇到录影带，自己改进自己啊，啊，同埋一个留念啊咁性质嘅。咁啊越做咧间公司啊，反而公司嘅收入嚟讲就多过 TVB 啦。 生意就越嚟越好啦。 越好啦，一年有300多人做啊。 哦。 都是夜晚，同埋咧做到咧出國去做，過新加坡啊、馬來西亞 啊， 咁上大陸啊咁去做啦。咁啊發展到嚟講，三部機、四部機撳 panel 啦。 哇！即係你全部依啲嘢你都識噶咯。 係啊。 哦，就係喺嗰段日子所謂即係比較空閒嘅時間，你去學翻嚟嘅。 係啊。 喂，但係咁，雖然話咧，你喺 TVB 嘅日子可能係冇喺 ATV 拍嘢咁密集啦，但係咧喺 TVB 嘅時間咧，我相信因為我哋都係比較上多睇 TVB 噶嘛，細個嘅時候認識你，又或者係見到你參與劇集嘅機會咧，係非常之多嘅，即係古裝又有你，時裝又有你咁樣。 算少咯，同慶叔啊嗰啲比嚟講，係算少啦。 誒，咁喺 TVB 咁多年啦，即係你自己比較深刻啲嘅角色，有啲咩咧？ 开心话治你啦，做芥兰强， 芥兰强啊， 一个礼拜有两三晚见大家嘛， 系啊系啊，好密嘅。 芥兰强系一个，我唔系好记得啦。芥兰强系一个咩嘢嘅个性嘅人嚟嘅咧？ 故事描述咧，呢个人咧就喺街市卖芥兰嘅， 真系卖芥兰嘅， 咁啊叫做芥兰强，但系我未影过我喺街市卖嘅芥兰。 你係喺間茶餐廳度出現 嘅，日日都喺茶餐廳度啦，喺度煲水嘅， 係吹噶嘛，大家成日喺度傾偈， 喺度吹水咧就茶餐廳咧入邊有收割啦，啊米雪啦，啊咁啊成班人喺度啦，咁我嚟親咧就揾志哥嘅， 志哥係 即係點解志 啟志啊，咁啊同佢咧點樣密謀落去玩啊，啊賭開賭檔，人哋賭錢我哋去賭啊咁樣。咁啊，嫖娼啊，咁樣 即係壞事做盡啦， 壞都係做一個反面嘅嘢咯。咁又反映咗時弊咧，當時咧社會上出現嗰啲問題，喺我身上反出嚟。 係，其實你都真係用心良苦啊！ 芥蘭就冇賣過，社會上嗰啲時弊咧，就咩人嚟漏渠啊，人嚟漏雨啊，嗰啲又喺我屋企啦，又 係 食錯咗老鼠藥，我老婆食錯咗老鼠藥。 你老婆系边个啊？ 菠菜莲咯， 系啊，芥兰强系菠菜莲啊， 哇，真系天生一对 啊！嗰位前辈叫做梁杰芳，系、哦、大家上网搜寻下， 系一睇你已经知道嗰位前辈系、啊、又系你由细睇到， 系啦、啊，咁就同阿芥兰强啦，可以话真系 天生一对， 真系可讲嘅啫。 咁啊，咁啊，又食错咗老鼠药啊，又搞到洗胃啊，又呢样嘅。都是反映社會的利弊呢俾觀眾的。 是。 咁啊、那個嗰陣時嘅收視都好高噶， 係一次都未試過喺街市。 賣芥蘭未？芥蘭係點樣我都未見過。一切回头可变甜美，辗转的秋和冬，即使彼此各散西东，不管此际高低的心情中，依恋的一切并未实现，就让它都似风。为何天真的你变得不羁？为何潇洒的你太多心机？谁人和谁人？如何做戏？你总会发现这个世上总有道理。为何简单的你变得娇气？为何痴心的你远走高飞？日日夜夜晚晚路上谁伴你？你要尽浪漫醉，这一笑别放弃。 即系话咧，你就因为呢个系即系嗰啲叫做处境剧啦，咁啊一个礼拜有两三晚都见到你， 系啊， 咁所以嗰段时间就应该好多人都 好多人 出街都叫你芥兰强， 系啊， 系啊， 咁啊揸车大家车都见到都话强哥咁，咁啊过隧道你行先啦，咁 系 即系咁啦， 啊， 咁啊就话谂啊呢个咧就喺我电视咧有个高潮仔啦， 系 啊， 咁之后又冧咗落嚟，咁啊冧到咧。无影无踪揾都揾唔到啦。 系喂，咁但系你都有啲角色大家记得嘅，即系譬如《神雕侠侣》入边，你做咩？即系其中一个道士啦，所谓嘅系咪啊？有冇印象啊？你自己 嗰句唔知常咩名啊？ 新咩字乜字噶嘛？全部都系 系啊，因为咧拍呢啲剧咧太多啊，我变咗我记咧就好难记。 嗯、 你正话同阿包方叔做嗰个咧，我都唔记得。 咁啊，仲有啲咩剧系比较深刻啲嘅？即系咁多年当中，除咗话《开心华之你》啊之外啊，同阿包方叔合作之外，讲咩噶？你系咪嗰啲即系红帮主嗰啲即系丐帮嗰啲？ 丐帮 哦， 九大啊九个袋嗰啲长老。 哦九代弟子， 九代弟子， 九代弟子好劲啊！ 喺度动地下嗰啲啊嘛。 诶，会有啲对白讲下咁样嘅， 有个对白。 吓吓。 咁啊，仲有咧啊，陀枪师姐咧。 吓 吓，陀枪师姐 第一集 系 就同阿何姐着军装啦，嗰阵时 系。 哦，即系你做差人啊？ 做差人啊？ O K， 重量啊你 系 啊。 咁啊， 仲有就 吓思考记哦，系咪河东思考啊？ 河东思考啦， 即系阿 Bobby 嗰套系咪啊？ 咁啊，嗰段时间拍咧就撞入咗新马市政啦， 系 佢过嚟探班。啱啱我同阿邵尊咧喺度拍紧嗰场宫殿戏，佢入到电视台咧。又撞唔到咩人喎、 啊， 咁、啊、撞到阿江欣燕喎，佢係識江欣燕嘅，其他人就唔識啦。咩、啊、識得我？ 係點解會識得你咧？阿長哥點解會 識你咧？ 因為我成日同佢拍啊動畫啲嘢嘛。 哦， 啊、拍動畫嘅嘢你又會 動畫還動畫拍，我還我拍，我就佢私人請我拍。 哦，哦即係阿長哥喺度演出嘅時候，你就拍佢演出嘅嘢、嗯啊。哦，明白明白、哦、 因為我同好多戲班嗰啲。啊！大老官拍過曬㗎啦， 係係 都係私人請我去拍㗎嘛。你動畫拍嗰啲係主辦單位啫，咁、 啊、 你私人拍嗰啲係佢自己㗎嘛。 哦，所以你就識得誒、新馬之星前輩啊， 咁啊，所以企阿伯嗰次訪問我，因為我扶住阿長哥入廠去揾佢嘅仔。 係 哦哦哦哦，所以就覺得好奇，點解你會同阿長哥唔熟啦？我、哦、明白。 咁我咪拖住阿長哥入去廠見咩？咁啊，長嫂長哥阿少尊啊。啊，小艾啊，嗰啲由細個睇住佢大咯。 哦， 因為我長期都拍佢啲嘢，嗰時喺新光籌款啦， 係 長期都拍佢啲嘢，比較熟啦。 我喺網上咧就揾到一張相咧，就係阿基哥咧就同阿星爺啊一齊合照，一齊同一場戲嘅。咁請問嗰套戲咩劇咧？你又記唔記得咧？ 你估唔估到我記得呢？ 你記得嘅呢套咩劇咧？呢套呢套唔係咪《他來自江湖》嚟噶 ？No， 孖仔孖心肝 不是。 呢套係咩嚟？ 阿德也瘋狂。 阿德也瘋狂啊！哇，我已經唔記得啦。咁 你做咩噶？ 我係做咧啊 IQ 嚟嘅老豆。 I Q 零即系 个 E.R. 老公 哦，系系 咁即系 I Q 零咧就阿而家走咗啦， 罗 丽 娟 系罗丽娟 、哦， 我又做佢啊 E.R. 老豆，即系白欣姐姐嘅女，我就后生即系小白面入赘咗白欣屋企， 系 咁啊，佢咪变咗个 E.R. 女咯， 咁、 哦、 啊，你系咪都系嗰啲古古惑惑嗰啲衰衰格格 古惑仔嚟嘅？ 哦，系 咁啊，最屘藏白粉咧就判咗刑噶，就揾 I Q 零替身噶，咁啊，刘江老师咧就做阿德。 哦，所以就阿德疯狂 系 啊，我呢个印象。 邵仲恒咧 系， 同埋阿边个咧？阿星爷咧 系。 邵仲恒第一男主角， 系 星爷咧就第二男主角。 咁啊，好唔好玩啊？拍嗰套剧 好大压力， 系 点解咧？ 因为嗰阵时啱啱入无线第一套戏。 哦，即系你签咗艺员合约之后，第一套戏， 第一套戏， 吓吓。 咁啊，同埋啲人咧啊，净系好陌生，沟通个热量未够， 系系， 咁啊，只能够做得到出嚟，未能够做到最好。反而同阿罗慧娟啊、星爷嗰啲嚟讲，邵仲恒嗰啲嚟讲比较。比較 即係新一， 佢哋young啲，係啦，易溝通啲，哦，明白。 係 變咗咧，好多戲咧，自己都做得唔夠足咯。 嗯， 嗱，阿劉偉恆揾到張相嗰個咧，應該就喺一個報道裡面就整出嚟啦。咁但係咧，我咧就曾經睇過阿基哥嘅 Facebook 嚇，話你聽，阿基哥 Facebook 咧，除咗有呢一張相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嘅。 係 咁有一張咧就係咁嘅。就是有首明哥喺度嘅， 系 系啊， 系啦。我想问呢套又系咩戏咧？ 嗱，呢套咧咩戏我又唔记得名喎，就黄秋生就好似独侠行啊，或者咩嚟？ 系 我系做反派头，佢咧就做一个独侠客。 即系阿黄秋生系。 黄秋生啱啱咧，黄秋生阿德阿疯狂佢都有做嘅， 系 系 做个法官噶嘛， 系系。 跟住咧佢又。呢套戏做主角啦， 咁 嗰阵时明咧，嗰阵时咧就做我啲部下咯。 我部下嚟嘅，不过都似嘅，系首明哥都系似跟你嘅。 嗱，咁啊，即系头先都问过啦，喺亚视咧，你就有机会可以同好多啲高手，譬如阿张英前辈啊， 就醒咗你两句啦。 咁啊，喺 TVB 亦都系好多武林高手噶嘛。咁啊，你同边啲人合作？印象最深咧，或者啲前辈啊，诸如此类咧。 系啊。 喂，譬如嗱，例如哈叔关海山前辈，你有冇同佢困过咧？ 有啊，咁啊，哈叔咧，我就未落嚟香港咧。 啊 就已經聽到佢名噶啦， 係係係。我哋上一次咧，即係如果了解阿哈叔咧，就應該透過阿艾威前輩啦， 阿、 威哥同佢好熟啦。好啦，咁你印象當中嘅哈叔係點樣嘅咧？佢為人係點樣嘅咧？ 哈叔個人冇嘢嘅， 係好中意飲酒，好中意飲酒。聽我話， 係我都買個酒嚟飲。啊，佢人就冇嘢，但係咧就內心嘅世界咧就我睇好複雜。咁但係佢又唔願講咁多嘢。 嗯， 咁我 咁過你兩招啊，做戲嘅嘢。 冇 啊，冇嘅。 佢又好少话弹你啊，话你唔好啊。咁我哋又冇话即系过分唔好啊。咁守时翻工，守时放工，你做好自己本分啦。一个哈叔，一个林交咯。 系林交叔系。 咁啊，林交叔我又同佢好熟噶。 点解咧？吓， 佢系戏行噶嘛。 哦，系喎。 咁你哋喺舞台上面有冇大家曾经交过手噶？我未嘅，但系去到 TVB 之后先至大家认识定系点样？先至一起合作做嘅系点啊？ 喺百和度识阿林教叔啊嘛。 吓， 阿哈叔就喺 TVB 识噶嘛。 系系。 咁啊，林教叔咧，佢就系联谊堂嘅主办人啊嘛。 嗯。 阿狄龙哥哥都系佢嘅徒弟啊嘛。 系。 带咗好多人出身啦，戏班嗰啲梁夫舞师啊，比如阿麒麟啊嗰啲，都系佢带出嚟噶嘛。 系。 咁我哋嗰阵时咧，喺戏行咧又。黐咗半邊龍虎武師嘅，好多嘢嚟講，龍虎武師唔夠人，我哋又睇，佢都睇到，咁、所以同佢好熟咯。最尾喺廣州收復嗰個聯誼堂咧，八和嗰個聯誼堂咧，咁我哋捐錢上去嘅，咁、我又參加一齊上去廣州旅行，同佢哋沿途錄影啊。咁啊，所以咧，林教叔咧就一路 keep 到咧，送到佢走嘅。咁佢系我哋前輩嚟啦。 咁啊，所以即系喺 TVB 當中咧，都可以同到好多即系唔同嘅前輩啊，可以交到手啊，又認識咗啦。 八方叔都好熟啊。 嚇， 八方叔個人好好嘅，凡係好嘅人咧，佢都唔會話點樣話你教你啊，咁唔會嘅。你係睇佢。而是學佢，你人去教你，人哋點出得聲啫？人哋唔跟住你，你係了解唔到你嘅演做，係睇唔到噶嘛？ 即係可以觀察下佢點樣做啊？ 所謂教你嘅人咧，可能我認為咧，佢真係未到家先教你。到家嘅人咧，唔會教你，你要睇佢。我哋師傅講話偷教就冇得教，偷啦你。 咁你有冇偷啊？ 偷 應該偷唔少添啊！ 成日都要偷啊！成日都要偷啊！你而家就算喺生活入面嚟讲，都要偷生活入面嗰啲人 嗰啲细节啦、 细节啦、 智慧啊等等啦、 你唔去偷嚟讲，冇人去教你嘅。 系、 你问人咧，好心嗰个咧会讲一两句，但系你慧根唔到嗰度咧都唔明。 哦，系系，其实唔系唔想教，但可能真系会觉得你系未去到嗰个阶段。我讲嚟其实都冇用，你都唔 明白。噶。 系啊系。 系。 你个慧根一讲咧，就一讲就明啦，唔使讲你都明啦。所以嚟讲咧，好多嘢嚟讲都靠我哋去学，靠我哋去睇，靠我哋去偷。所以嚟话做戏嚟讲，你睇戏就系偷戏啦。 系系。咁啊，喺 TVB 总共有几长时间咧？ 14年。 咁啊，1999年嘅时候就离开 TVB。 即系坏事做尽咯，你应该系咪啊？ 系啊。 即系所有坏嘅角色啊、坏蛋啊，都 试过啦， 咩都做过啦。咁啊，99年点解又会离开呢个 TVB 咧？ 嗰阵时嚟讲系经济唔系咁好，几班人走咗啦。阿博君啊，嗰啲咪95年都走啦， 系系博君前 成班人走啦，咁你叫咗我走，我咪走咯。 哦，咁你去咗做咩咧？ 拍嘢咯， 就系自己公司啦。 哦，就 系嗰阵时开始， 一路做到而家啦。 系哦，咁啊，即系开始就一啲所谓幕后嘅生涯就居多啦。 唔系噶啦，我92年开始已经多噶啦。 系 一边搭住 TVB， 一边又出边去拍嘢噶啦。 系系 咁去到人哋邀请到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拍噶啦。 吓 拍啲粤剧演出啦。 即系你系从事幕后嘅工作啦。 就系拍粤剧比较多啦。咁啊，跟住咧就同博物馆啊粤剧组 系 拍嗰啲名伶啦，因为名伶而家相继老啦嘛。 吓。 林家星嗰啲咪我拍嘅咯， 哦，即系留翻个底啦，起码都讲下佢哋啲， 主要就系呢样嘢啊， 哦， 林家星最后嗰个编辑啊，嗰个特辑都系我拍嘅， 系系。 不过揾你拍其实就好啱数，因为你识啊嘛，系啊，你先可以拍到个味道。 同埋咧， 啊、林家聲美後咧就冇演出噶啦、嗯，但係演出嗰啲咧就講話我臨場啫嘛，我比較熟啊嘛，啲、嗯、鑼鼓啊你打乜嘢，我就知道兩打咩鑼鼓，我知道兩邊別出嚟、 嗯、 啊， 嚇、 啊，即係話嗰啲入咗血噶啦，嗰啲入咗細胞噶啦， 係，即係原來好多呢啲嘅片咧都係你出自你嘅手筆嘅，係係， 咁啊有啲咧就。而家賣緊嘅卡拉 OK 呢、啊、都我 啊又關你事，卡拉 OK 你有 你有喺卡拉 OK 裡面做過主角呢？ 冇， 哦冇嘅，你真係拍嘅 ，OK。 我阿威哥同阿陳慧思、梁阿威嗰啲粵劇、啊啊、卡拉 OK， 而家新歌賣緊嗰啲。 哦，粵劇嘅卡拉 OK， 咁但係有冇時代曲嘅卡拉 OK 㗎？哦，你冇拍時代曲嘅， 喂，粵劇嗰啲卡拉 OK 好搶手噶， 係、哦、啊， 因為啲 係一個年一個時代一個時代， 係啊，啲街坊操曲嘛，係 啊，係啊，好重要嘅，係啊。 V， 我諗你應該由 VCD 年代開始拍咯，係咪咧 ？VCD 到 DVD 啦， 到 DVD 嚇、 啊、，LD 嗰陣時我就未 入行嘅嚇， 即係未拍， 係， 但你就拍演出， 哦， 所以新馬仔嚟講係咁長時間演出我都有拍， 哦， 黃夏慧搞咁多 show 我都有拍。 系系有关你事嘅，咁呢个就反而系呢即系廿几年以嚟你自己嗰个谋生嘅工具啦，可唔可以咁讲啦？ 反而呢个谋生咧就比两个电视台嘅总收入仲要高。 哦，系咁都明嘅，都明嘅， 明嘅系。 无谓叹息唏嘘，穷途上不止一个你，这是人生的道路，忧怨恨妒。为叹息唏嘘，时逢逆境不应泄气，这是人生的道路，想要避难已避，其实困难终过去，心里何妨有预备，吉凶祸福添之数，不必嗟叹暗流泪，无谓叹息唏嘘，人逢顺境多添记趣，每段人生的路途上都有喜乐伤悲，实困难终过去，心里何妨有预备，吉凶祸福添之数，不必嗟叹暗流泪，前路纵使崎岖，凭着内心均有撤退，要在人生的路途上争取真善美，要在人生的路途上争取真善美。 Sam哥嘅人生的道路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机歌。 团体计划下个月13日开始在机场受管制区域放无人机，但不会进入飞行航道，迫使这个全欧洲最大的机场停飞所有航班，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团体说不会被无人机飞得高过一个人，亦都会在行动前一个钟头通知机场。机场发言就说同意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议题，但在机场附近放无人机是违法并干扰机场运作，行动只会适得其反。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杨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下午八点杨柳集结在三亚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北部。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日间骤雨增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下是人生其中一个需要经验学习的课题。 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任我花精神期待，清清楚楚辛辛苦苦不会带来年代。原来是我多此一举，伤痕累累，要我尴尬也应该。对你的好仍存生与爱情竞赛，好先生太过难被爱，始终相信你存在乎我在。 仔咧今年面对咗宠物同埋老同学嘅离世，而呢一种经历失去嘅感觉，亦都正好喺呢首歌曲出现。MV 更加引用咗葬礼去传译爱人已经离开世界，或者一段感情嚟到最后嘅阶段。 原来奉献多多少少依然徒劳，两个世界也分开。 作曲徐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Matt Chiu， 监制张敬轩，加上廖志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张敬轩《感情寄生族》。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施施顺基。 其实困难中过去，心里何妨有预备，吉凶祸福天之数，不必借叹暗流泪。 喂，但你做紧呢个幕后嗰阵，有冇一啲戏瘾嘅？即系即系唔单止系粤剧，即系电视嘅戏瘾有嘅。 有一睇咧，我就好想自己哇！我喺呢度做好啦咁啦。咁又加上咧，又做咗一排话剧咧。 哦，你都有做话剧嘅。 林尚武搞嗰、那个 哦，夏武光吓 啊，廉政公署嗰啲宣传剧啊，喺学校演出嘅啲。我又同啲小朋友。 交流一下咁样啦， 一齐去演出啦。 佢哋惊唔惊你啊？咁 唔惊 哦，见真人应该唔惊嘅。 又系做衰嗰个， 系系 你梗系 受贿嗰个， 系梗系啦。 你系好入型入格噶，冇得改噶啦。 系想改啊。 喂，咁你近排咪改咗啦？嗱，即系直至到近期咧，大家睇翻系啦，喺外回家你就做咗嗰位，即系有病瞓咗喺个卧 仔啊嘛， 系啊卧床啊。咁呢个就真系唔系衰人啦，今次 呢个系真系面都改埋啦， 头发又啊，大家 面容都改埋啦， 系啦，大家见到阿基哥咧就系一个即系光头嘅形象出现啦， 面容都改了。 喂，啲网民激赞噶，系啊， 都好多谢大家嘅俾面咯。 系喂，点解会拍翻呢个剧咧？其实 冇噶，咁啊无线话。啊！你同我客串个角色咯，咁 系 咁我话好啊，咁咁一睇落嚟个角色有几句对白咧，我系几深刻嘅。我未嚟香港嗰时咧，已经有人讲过俾我知咧，即系我师傅就咁讲啦。你拥有乜嘢都系假嘅，你唔学到自己真实嘅材料咧，同埋你知识咧，一场大火，火烛烧完之后，就你乜都冇啦。你大把钱都好啦，你都做乞衣嘅。如果你学到一技之长咧。你就可以谋生啦。 系 咁呢句话咧，同我而家个对白咧系有相似嘅地方。 系因为你喺个床都继续要进修啊，有剩噶嘛。 即系识好多嘢噶嘛，你嗰个角色系。 同埋咧，我都有一句对白系咁样讲噶嘛。我当我哋醒嚟嗰阵时嚟讲，你唔只有留翻俾我哋嘅就系我哋嘅知识啊嘛。 系 咁啊，所以我觉得嚟讲呢句对白咧，对我个收益同埋感想都好大咯。所以演绎起嚟咧，我比较入心啲啦呢个对白。 哦， 已经有30几年酝酿。 喂，咁啊，再次即系喺翻呢个公仔箱入面演戏，有冇挞翻上嚟啲火咧？ 我个火其实未低过嘅， 系 好想做。但系咧，唔系话你想就得啦嘛。 哦， 咁你仲系有个机会俾你，有个平台俾你，你先做得到。 哦，系。 但系你把火一熄咧，就俾机会你都唔做啦嘛。 系系， 即系好似粤剧咁， 我已經熄咗半把火噶啦。 嗯， 但有機會俾你做，我都會做。唔係講錢嘅問題，係講你一個總結嘅表演。即係而家講一把年紀啦，冇以前嘅精力啊，咁充沛啦。但你演係自己嘅心得， 係 自己想希望。 係， 但係呢啲能唔能夠實現係另外一回事喎。 啊 咁但系電視劇啊，咁樣都係同樣一樣咯。 嚇、啊， 個火係冇熄過。 係 呢把火唔熄得嘅，一熄就已經玩完嘅。 咁、欸、我想問咧，嗱，基哥你喺我哋傾偈嘅頭半段，你曾經有講過，譬如而家嘅粵劇同你哋以前嘅粵劇咧，其實好多嘢都唔同咗噶啦。即係譬如以前有小生有武生咁，但係而家咧就變成文武生啊咁樣嗰啲啦，即係擺埋一齊。咁譬如以前嘅有啲角色咧，佢哋把聲就要好似你呢啲咁樣嘅粗豪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算係做啲粗豪角色都好啦，啲人嘅聲都比較温柔嘅，即係有好多嘢改變咗。咁以你嘅角度去睇，而家做衰人嘅嗰啲角色，同你哋以前做衰人有冇唔同咧？ 應該點講咧？基本嘅衰人嘅嘢咧，都係一樣咁做。 係， 但係問題咧就問題你點樣樣去做出嗰個個人風格？ 嗯， 好似我舉個例啦，唔好講我個人啦。粵劇來源喺廣東啊嘛。湛江同廣州都唔同，湛江叫做上下四虎，廣州叫上六虎。大家做一個醜生啊，即係一個望緊邊做衰人嘅。下四虎嗰啲咧就比較擠人笑嗰啲。 哦，即 係 湛江嗰邊就擠人笑嘅，係、 感覺咧動作咧就比較係下品咗一啲嘅。 哦，係 咁啊，但係上六虎嗰啲咧，廣州嗰啲咧就比較斯文啲啦。 哦， 好似而家我哋阿寶哥咧，尤星寶嗰啲，佢係斯文好多嘅。啊！佢係屬於上落虎嘅演出啦，咁啊，所以嚟講係唔同，佢深度好多， 哦， 即係唔係表面地去做一啲嘢去引你笑咁樣， 即係好似嗱，我見湛江有一場叫做《九家灘》啦，嗰個戲啊，咁啊講一個路過去救兵啊勇士啊，騎住一馬，騎下人有三級㗎，咁有三級佢真係咧會全身落馬，綁好隻馬。走埋喺城牆度，小便， 系 直情系揦起只褲腳咁。湛江又興呢啲嘅， 系 擠人笑嘛。但上六虎就唔會有呢啲。 style 唔同啦，總之大家係係。 咁、你嘅感覺咧係一個斯文啲，一個粗鄙啲。 係， 但係佢哋擠人笑。如果你講醜角就咁。咁、文武生咧都係一樣噶，造紙去到邊度咧？ 係。 先係入得民心，要入去個觀眾嗰度啊，互通啊，你點樣能互通到呢？我哋而家係咁唱，係咁做，係咁唱，係咁做，下面有冇人睇你唔知㗎，有人坐喺度唔一定係睇你㗎。係我個保姆又唔知點呢，你個保姆又俾佢傾呢啲嘢，唔係睇你做戲啊。 係， 但睇你做戲嚟，佢真係擘大口，真係望到實一實，明知個結局係咁啦，但係佢都為你緊張，咁就投入啦。咁啊，點解以前啲戲投入呢？而家嚟講係咩呢？第一個咧就環境大環境問題啦。以前嚟講係冇咩娛樂噶嘛， 有啲觀眾都睇戲噶嘛。 但係而家個環境唔同，好多嚟講係好多娛樂噶嘛。咁你睇下戲都會攞個手機出嚟撳下撳下。 係好唔集中嘅。 咁啊，依家分散咗你啦。第二個你大戲咧，又多咗佈景時間咧。哇！呢一場好扣人心弦啦，咁點解落嚟佈景下咪冷曬咯？去完廁所出翻嚟嚟講，乜都唔記得啊！上一場講乜咯？咁你扣唔到下一環嘅，所以你要改革咯。咁啊，再另外一個咧，就而家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咁由細細個一路做落嚟嗰種啦。咁、你冇個一個長期嘅浸淫啊，你個進步咧有限度咯。同埋觀眾咧又改變咗啦，或者而家咧觀眾嚟講係興 fans 啊、戲迷啊咁，又歡迎咗呢一套咯。 所以以前你哋有冇特別去諗呢一啲嘅？ 冇嘅， 係。 齐回来乐透半天，派对半天，要这里可享有闲情逸致，随便说话快乐说笑， 让每一秒充满新鲜。 能回家是上天的恩赐，乐透半天，派对半天，简单里可感到无微的心意，随便说话快乐说笑。 球半天，排队半天，于这里可享有闲情逸致，随便说话快乐说笑， 让每一秒充满新鲜。 能回家是上天的恩赐，立球半天，排队半天，简单里可感到浓微的心意，随便说话快乐说笑。 谢阿基哥啊！听日咧就仲有一集嘅访问嘅，咁啊会讲下而家嘅基哥咧，即系佢个心态啊，佢嘅动向系点样咧？咁当然即系点解佢都会解释啊？点解我哋偶然啊先至会喺电视度见下佢咧？咁样嘅， 同埋芥兰强喺佢嘅人生，即系人生嘅路上里边影响几大？ 系啱啊！啱啱